无量寿经精华，1996年秋季佛七喺达拉斯嘅开示，净空法师主讲，以下系广东话翻译。第四卷，依家讲第22段，觉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响。觉是觉悟，亦是觉察，了是明了。一切法唔止包括世间法，连佛法亦包括喺其中。世出世间法都系梦幻泡影，都系有相无体嘅。大乘经上周时讲，缘起性空。呢啲现象系无量因缘而生起嘅，性空就因为佢冇本质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呢个系佛喺经上用梦幻抱影嚟比喻，后尾呢个字。响字是讲的回音。若果我们在山谷大叫一声，就有回音翻过来，亦无自性，和梦幻的现象一样的，都是说明不可得。呢两句是慧观，我们以真实智慧来看世出世间法的真相。23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。通就没有障碍，达就是明了，彻底明白了。世出世间法，一切法的体性是空寂的，是无我的。这个我的意思是实体，即是无实体。不止人无我，法亦无我。这两句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从呢度就要觉悟，要放下。呢个就系大乘经上周时讲嘅毗婆刹那。翻成中国嘅意思呢，就系观，止观，从观里面入门嘅。入门啦，就入不二法门，知道一切法不二，一切法都是空无我，咁就入不二法门啦。入不二法门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真法界，不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，超越了十法界啦。24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。这两句是讲念佛法门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个实实在在是诸佛的密藏来的。这个藏就是藏的意思， 藏起嚟。物系深物啊，佢好深噶。佛门里面了义啊，佛法唔讲秘密，深物系因为佢太深啦，唔系一般学者所能够见得到嘅，称之为密藏。密藏就指念佛法门，念佛系因，成佛系果。对呢件事系已经究竟明了咗，唔系普通菩萨所能够做得到嘅。华严会上我哋睇到文殊普贤究竟明了呢件事，所以佢哋发愿要往生，并且劝导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都叫佢哋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调伏诸根，身心柔软，深入正位，无复如集。呢四句是讲修行的功夫，真正功夫得力了，一定是跟这四句相应。诸根就是讲六根，六根不向外面去攀缘，就叫做调伏了。眼若果还要攀缘色尘，耳要攀缘声尘，舌要攀缘味尘，那你就未调伏，你的六根还在这造业，六根还在这生烦恼，那就未调伏。这里讲调伏诸根，就跟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所讲的都摄六根是同一意思，都摄六根就是调伏诸根。身心柔软，柔软就轻安自在，烦恼是沉重的现象，烦恼轻智慧长，那就身心柔软，深入正位是入诸佛菩萨的大智慧，无复如集。这个集是集气，不止烦恼尽，连烦恼的集气都要断尽。这个境界是发生大事的境界。我们知道未正发生之前，烦恼可以讲话断尽，但是他的习气还未尽，还有很深重的习气。25，所言成替，深入意味，道诸有情，演说正法。这四句是讲利他，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，与一切众生相处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一切众生脱离六道十界。因此他的言语是真诚的，诚就是真诚，低就替实，实实在在的，真诚实际，深入意味。这个意是意理，字字句句都有好深的道理，好圆满，好究竟的意理，咁就叫做意味， 一般人学佛虽然好长，但是他的疑惑未断，见异思迁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未曾尝到意味，我们平常讲的法味，法味跟这里的意味的意思很接近，他没有尝到法味，没有得到法喜，所以他犹豫不决，见到人家学弟子好他又想学，看到他们学另外一些好他又想学，那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法味。这些菩萨就不同了，不只说得到这个意味，而且是深入意味。度诸有情，演说正法。演说正法是度众生的手段方法，就是表演给大家看，为大家讲清楚讲明白。二十六段，遍游佛刹，无爱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比我为愿之想。呢一段系菩萨布施嘅态度，呢个系我哋应当要学习嘅。菩萨布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即系所表现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没有两样的，而实际上他的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怎样会不染呢？这里我们要学习了。他遍游法刹，即是说与大众相处要能够做到无爱无厌，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。世间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，有这么多苦难，就是因为合你意思你就生贪爱，不顺你意思呢你就生讨厌嗔愧心，这样麻烦就来了。菩萨跟大家接触，顺境不爱，绝不贪念，逆境不讨厌，始终在境界里面顺逆境界都保持清净平等，咁就系佢哋嘅功夫啊，同我哋凡夫唔同啊。如果我哋亦学到啦，咁我哋嘅境界亦提升啦，就唔系凡夫啦。就入了诸佛菩萨的境界，即是说你就是佛菩萨了。下面还有两句，这两句好好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即是说对一切法无得失的念头。希求就是得，不希求就是失，没有得失这个念啊。亦没有比我就是人我之想。金刚经上讲四相啊，我相、人相这个相法。更没有违愿之想，违背自己的意思就起怨恨。这个就是一般凡夫都不能够避免的。诸佛菩萨就决定没有这这样的想法，这个是我们要明了要学习的。二十七，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这句容易明白。时常 存着有慈悲心，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。在世间自古至今，特别是现代这个社会，有些人在修学佛法中遭遇到苦难，这个苦难一般人称为着魔，我们周时会遇到，周时会听到。我曾经遇到不少都是很年轻的同修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学法没几耐，两三年就得到神经分裂症，没办法学了，没办法修了。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着魔，世间法就说他神经病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，若果笨的呢，蠢的呢，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的。他们很喜欢幻想，病在哪里来？就是幻想想出来的。他得到这个病，什么人都帮不到忙，佛菩萨对他都帮不到忙。他能不能够救自己呢？可以，只要他不打妄想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他，现在的事情也不要去想他，将来的事情就更加不要去想他。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他就会恢复正常。但是难在哪里呢？他想不想啊，但是他偏偏要想啊，越发想不想，他越发妄念多，那就是麻烦啊。若果他真的能够什么都不想，他很快就可以回复正常。所以说要舍离一切执着，才能够成就无量功德啊。若果有分别执着，功德是没有可能有的，所修的一切都是福德，福德有，功德就没有。功德一定是要清净心才能够成就功德，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修的冚唪唥是福德。福德和功德的分别用这个方法很容易分别，很容易辨别。由此可知，大多数人所修的都是福德。如果你念佛真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一生所修的福德自然就变成功德。如果你一生所修的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所有功德就变成了福德。第二十八，知一切法色皆空寂，生身烦恼而如居尽。前面两句是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相明白了，自然就不生烦恼。不止不生烦恼，连两种愚习都断尽。意愚就是愚习习气，亦即是烦恼习气、无明习气，这两种习气，或者说我执的习气、法执的习气，讲法不一样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，那就叫做意如居尽。二十九，其心洁白犹如雪山。 这个是比喻心底的清净，好像雪山那样。佛出生在北印度，即是现在尼泊尔那里，亦即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面。所以世尊讲经说法，周时用雪山来比喻，那里是终年积雪不融化的，他看到个山是一片雪白，来比喻清净干净。隐欲如地，一切平等，地亦是比喻好像大地那样，大地对待一切都是平等的。你用香水倒下去，它不会生欢喜心，你将大便倒下去，它又不嫌弃，那就平等。即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待人待事要离开一切好恶，一定要有平等心。平等心要从忍辱去成就，清净如水，洗诸尘垢。这里讲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你的烦恼妄想执着就自然会少了了，自然就断了了。三十，其心正直，论法不厌，求法不倦。这个是求学的态度，求学的基本条件是正直，正知正见，这个是基本条件。所以心正直非常重要。大经上周时讲，直心是道场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好深好广。楞严经度讲，心直言直，中间永无诸位曲上，道业先至能够成就。正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菩萨修学的正果的第一个条件。正直的心就是菩提心，好像马明菩萨在喜信论里说，第一个就是直心，直心是菩提心的体啊。心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起用，有体当然就是有用，用就是正，正就是作用。对自己要心心，对别人是要大悲心，这个心就是正了。以这个为基础，论法无厌，论是讨论，同参道友在一起，没有杂心闲话的，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彼此间是在这里论道，在这里论法，不会厌倦的，求法不倦。三十一，纯正温和，直定明察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。这四句是日常生活真正幸福美满的享受。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这些享受呢？亦即是一般人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最高的享受就是纯的，纯朴、纯厚、 清静温和。寂定是讲他的心定的，明察是讲他的智慧，具足定位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。爱贪两个字就是指的一切烦恼，用这两个字来做代表，他没有烦恼了。身心洁净就没有烦恼，若果有烦恼，身心就不洁净。33，自愿安定，求道和正，静定安乐。第一句是讲他的生活，他有方向，有目标。第二句求道和正是讲他的行为。第三句是讲他的享受，修道的享受发起，这个是好不容易，非常稀有的。世间法里面讲求立志，人若果没有志，一生没有努力奋斗的目标，那他的一生就不会有成就可言。学佛更加不用讲了，佛门虽然的目标很显著很明确，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大目标。虽然都知道有几多个人是真是向这个目标去做呢，大家只是念一下而已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啊。为什么不能够向这个目标做呢？因为你的志愿没有安定，你还会动摇，还会受其他诱惑。志愿安定，永远不受诱惑，你一生就向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去努力。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？就要求道和正，这个是方法，亦即是我们在一生之中勇猛精进的原则。今日我们选择的是念佛往生不退，来达到无上正等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，所以求道要以和平之心，要求正道。正定安乐就是修道人的享受，自愿安定怎会不发乐呢？这个安乐就是发起充满。34，世人共争不急之务，于此剧恶极苦之中，勤身营务，唯心走屎，有无同忧。这一段是讲世间的忧患。忧患在哪里来呢？我们应该要觉悟，要回头。世间人都在这竞争，都是竞争的不紧要的事，是名闻利养，这些全部是不紧要的，这些事是六道轮回的事啊。于此剧恶极苦之中，剧恶是造因，你造作恶因，身做杀道人，口妄言两舌 耳语恶口，二贪嗔痴，呢啲系邪恶大恶啊！你做呢个恶，果报就系三途：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呢个系极苦啊！喺极苦之中，佢仲勤身营务啊，佢做得好积极啊，一啲都唔松懈啊，去经营啊，去做作啊，拼命喺度做啊。唯心走屎系咩心呢？系贪嗔痴嘅心。呢、这个身为咗满足贪嗔痴，去做无量无边嘅恶业。有无同忧，有就得到啦，得到名闻利养，又怕失去，又怕冇得到，个心里面就埋怨，怨天尤人，得到又忧，唔得到又忧，世间人就咁样啦。我哋要知道呢个苦，苦因苦果，要喺呢度离开，要睇通。下面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要注意到做到的。35，父子兄弟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争执。这个是儒家讲的伦常，五伦五常啊。佛在经里面亦时常提倡，这个是六道里面得人身不失人身的基本条件。若果你不能够遵守，你失掉了人身，那你就再得不到人身。若果最得人身，伦常就是最基本的条件。所以家人父子啊，兄弟啊，朋友啊，应该要敬爱，互相敬爱，不可以憎恚，不可以嫉妒，要有无相通。特别是指生活的资财方面，我有多的他缺乏的，我就要帮助他，我短缺他有多，他就帮助我，咁就有无相通，即互助合作。无得贪色，唔应该贪心啊，唔应该吝色啊。言色常和，莫相为虑。呢、这个色就係讲同人见面应该要有笑容。佛门嘅弥勒菩萨就代表呢个意思。正规的佛教道场的建筑，第一个建筑物就是天王殿。天王殿正中间就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就是所做的呢布袋和尚的相。即是说你一入佛门就要想到言色常和。弥勒菩萨个肚大的意思是包容一切，要有度量。莫相为虑就是对我们的教戒，对我们的祝福。36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应急想破。想破就要是睇破，要睇破世间种种复杂的因果，循环相续，这两句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循环相续就是永无止境的报复。佛门讲人世间不外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是搞啲咁嘅嘢，永远无有休止。 虽不临时，虽然果报未到，你所做嘅因嘅果未到，但系你要睇破，你要想到，若果能够想到呢啲事情，自己嘅起心动念、言语做作，自然就识得收敛。所谓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众生果报现前先至怕，怕都冇用啦。菩萨唔怕果报现前，菩萨怕做恶因，佢系有智慧、有警觉嘅人，所以佢知道做因嘅可怕。当然，佢唔做因就冇恶果。37，若曹当属私计，远离众恶，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若曹两个字，即系你哋大家。呢句说话系汉朝嘅俗语，我哋大家应该熟思熟虑啊，知道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呢个系真理嚟噶，定律嚟噶，诸佛菩萨都唔能够改变噶。明白呢个道理，知道呢个事实真相，自然就会远离众恶，择其善者。世间人佢所以敢作恶，而且继续作恶，实在系对呢个道理冇搞清楚，事实真相唔明白，所以佢敢学佛学咗好多年啦，佢仲敢作坏事，点解呢？虽然学佛学咗几十年啦，佛讲嘅道理佢唔懂啊，佢有念经，佢有听经，但系佢未必懂啊。真正听懂啦，佢读懂啦，佢唔敢作坏事啊，唔止唔敢，佢连一个恶念都唔敢起啊，因为佢知道果报可怕，咁先至佢真正能够断恶修善啊，先至能够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啊。咁样嘅人，即使佢以前做咗极大嘅恶业，佢真正回头，回头是岸啊嘛，佢真放下啦，一放下佢就成佛啦，唔止将佢嘅恶嘅行为放下，佢嘅恶嘅业亦放下，从此以后一个恶念都不生。佛喺后面呢几句讲得好啊，爱欲荣华，爱就贪爱啊，欲系欲望啊，呢啲咁嘅荣华富贵系假嘅，唔系真嘅，不可常保。爱欲荣华系唔系你真嘅得到呢？大家要知道，一切众生一生嘅命运都已经注定咗㗎。